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 小朋友们，今天呀，妞妞姐姐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童话故事，它的名字叫做《妈妈你说孩子从哪儿来》。一看这个名字呀，我们就知道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了。没错的，这个故事讲的呀，就是孩子是从哪儿来的问题。不过呢，说的不是人类，而是老鼠，是小老鼠学校的老师给鼠宝宝们上的一堂有关生物繁殖的课。情节呢，并不复杂。我们的鼠老师站在一只老鼠的立场上，给宝宝们讲述了每一个物种的受孕过程。他是如何讲的呢？妞妞印象最深刻的是鼠老师对于小老鼠是从哪儿来的这个问题是这样回答的。他说，鼠爸爸和鼠妈妈晚上如果有兴趣，就会一起在床上做孩子。是的，我们的鼠老师用了这样一个有趣的词，做孩子。而且在这一页的插图上，我们真的可以看到鼠爸爸和鼠妈妈做孩子的场景。在一张很温暖的大床上，鼠爸爸趴在鼠妈妈的身上，两个人的表情都很惬意。妞妞看到这个绘本的时候啊，已经上了大学。记得当时妞妞看到这里的时候，拍着手笑了，真的是拍着手笑的。这样的画面在妞妞小时候看过的那些连环画上是从未出现过的，而对于生殖问题如此直白大胆的表达，也是在妞妞小时候接触过的中国的儿童文学里很难见到的。然而现在它就这样大大方方地出现在了推荐给3至7岁儿童阅读的读本上，而且色彩鲜艳，装帧精美。妞妞想说，真的很好。做孩子是多么可爱的一种表达呢？就像做蛋糕、做冰淇淋、做饭、做菜那样吗？是一种工作，一种劳动。是，也不是。你听鼠老师说的，那是一种兴趣。鼠爸爸和鼠妈妈是在有兴趣的情况下才会去做孩子的，所以这个过程总是高高兴兴的。你看鼠爸爸鼠妈妈那副开心和满足的样子。我们知道，一般对于我们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我们总是不知疲倦，而且是义无反顾的，因为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享受，蕴含着期待和憧憬，不能等同于那种机械的被动的劳动。另一方面呢，做孩子又真的是一个创作的过程，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尽管我们对于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总是会竭尽全力，并且往往会有许多灵感和火花，从而可能创造出奇迹，但是不可否认，任何一种创作都是艰辛的，承担着风险的，很需要勇气的。孩子是爸爸妈妈的一件作品，对于双方而言都是来之不易的。你看，如此简单的一个说法，竟然把一个曾经让众多家长支吾的面红心跳的问题说清楚了，而且还这么的准确和到位，让大人和孩子一起哈哈，一起受启发。妞妞听说有些妈妈看到这个故事是推荐给3至7岁的孩子的，立即就紧张了起来，说这么小的孩子就让他接触这些，他怎么能明白，稀里糊涂的会出事儿的。还有的说，这么一点的孩子哪知道什么性啊，跟他说他也不明白。对此呀，妞妞很想说一些自己的想法。稀里糊涂的会出事的，这样的担心是有道理的。现实生活中多少有关青少年性犯罪的案例是由于这种稀里糊涂引发的。 但问题在于，孩子的认知总是从全然不知到一知半解，再到完全明了的。这是一个必然的，也是自然的过程。我们不应该惧怕这种认知过程中的一知半解、似懂非懂。启蒙教育就是为了开启蒙昧和懵懂，所以这种状态是走向明了的一个过渡阶段。这只能说明作为家长还要继续引导下去，作为孩子还要进一步认知下去。这与那种因为未接受过良好的启蒙而在应该明了的年纪却依然是云里雾里的那种稀里糊涂是完全不同的。那些青少年的性犯罪行为正是由于这种不合时宜的稀里糊涂造成的。对于3到7岁的孩子来说，接触到性的话题一定会是稀里糊涂的，而这种稀里糊涂是没有危险的。真正的危险是在不该懵懂的年纪依然懵懂着。至于孩子在婴幼儿时期是否应该给予性知识的启蒙，妞妞想说的是，根据有关研究显示，人在2岁左右就有了性意识。其实这里还涉及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成年人自身对于性的认识和理解。同样是正常的生理需求，没有人对吃饭问题难以启齿，但是大多数人却是习惯于在性问题上表现得遮遮掩掩的，似乎后者总是与伦理道德紧紧联系在一起，以至于谈论这个问题都会让人产生罪恶感，或至少是羞耻感。于是这个问题就人为地被放置在了桌子底下，甚至是某个暗无天日的地洞里。人们有意识地去遮遮掩掩，去神神秘秘，而这种遮掩和神秘结果呢，不仅仅让孩子们无法接受到及时的、必要的和健康的启蒙和引导，从而有可能由于猎奇而失足，而且成年人的某些越轨、破戒，甚至是性犯罪的念头，也都有可能在这种自己造成的不必要的严防死守中滋生出来。因为好奇和欲望都是带有叛逆镜头的。妞妞一直觉得能够摆在桌面上的问题都不会出什么大问题，而真正有可能走火的是那些掖着藏着的东西。妈妈，你说孩子从哪儿来这样的绘本在中国是新鲜的，这样的解答在中国也是新鲜的，但是妈妈，你说孩子从哪儿来这样的提问却是司空见惯的，无论在哪个国家。那么面对这个问题，我们的家长们又是如何回答的呢？妞妞跟同龄的朋友们聊起这个话题，结果很有意思。有意思的不是大家小时候都不约而同地问过类似的问题，而是绝大多数的爸爸妈妈竟然都不约而同地回答说，你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最接近真理的回答也只是，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而且一般来说，说完之后就会迅速地岔开话题，越远越好。而现在，妞妞在很多中国妈妈的博客上都可以看到有关如何对孩子进行性启蒙和教育的讨论了。这是让人高兴的，因为一种态度和观念的转变总是要以正视问题本身为前提的。妈妈们能够把性教育的问题拿到网络上去讨论，起码说明妈妈们认为这种教育是必要的，而且很想把它做好。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迹象，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开始。除了态度和观念，我们还需要付诸于实践，比如该如何回答孩子从哪儿来这个问题。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多一些诸如妈妈你说孩子从哪儿来这样的故事是非常必要的。每个妈妈都可以有自己创造性的回答，但是在寻找灵感的阶段，搜集一些有益的参考总是必要的，当然也包括这些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 已经说的很多了，但是妞妞还是想在最后为大家隆重推出《妈妈你说孩子从哪儿来》这部作品的作者，德国著名的专业作家及插画家亚诺什。这个名字在儿童文学界是尽人皆知的，但是对于这个领域之外的朋友们而言，就可能是比较陌生的了，甚至是完全陌生的。所以妞妞决定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亚诺什的绘本都是自创和自绘的，而他实际上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的美术训练，全凭着自己的兴趣自学成才。1960年，亚诺什出版了自己的处女作，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德国，从6岁的小孩子到99岁的老头老太都是亚诺什的读者，他的书总是一版再版。至今，亚诺什出版了150本以上的作品，作品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妞妞非常喜欢亚诺什的文字和插图，喜欢那种幽默的、机灵的表达方式。亚诺什生于1931年，按照妞妞的年纪，可以叫他爷爷了。那么，就让我们一起叫他亚诺什爷爷好了。毕竟在我们的童年记忆里，很会讲故事的爷爷总是很值得信任，很让人亲近的。目前，这位很会讲故事的爷爷正居住在一个小岛上，享受着和煦的阳光和蔚蓝的大海。